九八八四錯。 新春傑， 邊個叫我？冇人嘅。 新春傑， 邊個？邊個？ 零零二檔案之 鬼跟住你， 下集。 我而家就喺门口，同埋佢系我前女友啊！ 你系我女嘅渣男前男友， 该会咯。 咪住，我系渣男。 早知系你，我直接去投胎算啦。 喂，你讲乜嘢啊？我点会系渣男啊？一定系你个女乱讲啊！ 你系边个啊？你想点啊？ 新俊杰，点解你喺度噶？ 系啊，点解我会喺度嘅？ 你千祈唔好讲喺度啊！快啲谂借口啦，渣男！ 我已经讲过我唔系渣男，你试下再讲多一次，睇下我会唔会再配合你噶啦。 喂，新俊杰，快啲讲点解你喺度啊？我哋已经分开几年啦，你唔系仲跟踪我系嘛？ 你又快啲谂办法搞掂佢啊！ 我是嚟住的咯。 你嚟住？点解啊？ 因为我是呢度的新租客，你想都想到啦。如果不是租客，怎可能有办法入到嚟啊？ 好笑啦！如果你是贼啊，都一样可以入嚟啫。 切，你咪一样自出自入，还好意思恶人先告状？ 我是许国强，除了血缘关系之外，乜都冇的女啊！如果不是警察告我知那个人死了，我都不会上来执嘢。既然你都在这里，我都不想留在这里。是这样先啦。 喂呀，你个八婆搞到好像我才是衰人一样。喂，你做人老豆是不是需要检讨下你的教育方法啊？ 总之一言难尽。 佢唔系尤美亲生阿爸，然后又让咗尤美阿妈俾佢亲生阿爸。Oh no！ 佢哋嘅关系咁复杂噶，真系 unbelievable 啊！ 唉，咪就系咯。唉，但系而家仲复杂嘅系，我点样可以出席尤美嘅婚礼啊？ 哦，梗系好似上海滩咁，直接闯入去抢啦！ 唉，睇你睇懵咗啊！而家唔系我得唔得，而系我想唔想啊！呢、这个许由美喺咁多人度落重我药，搞到人人都以为我系渣男。哼！我而家去佢婚礼，人人会以为我系去搞事，仲要咁高调、啊，真系未死过咩 ？Sorry 啊！ 装鬼咩？乜、啊、你又突然间出现噶？ 喂，只鬼又跟埋你啊？ 咁我系冇办法离开你太远啊嘛。同埋我真系冇谂过，原来要出席个婚礼咁难嘅。对不住啊 ，Hey bro， 我想到解决方法啦。横掂你只需要到场就得噶啦，咁咪企喺门口度，有只鬼自己飘入去咯。 嗯，条桥好似得喎。 梗系唔得啦，你喺出边，我都睇唔到入边发生咩事。 唉，原来你就系人哋讲我啲做鬼都唔灵嘅，唔怪得个女都唔睬你啦。 新俊杰，你讲乜嘢啊？边个个女唔睬边个啊？ 唔系你啊？喂，你唔系结婚好忙嘅咩？仲四周围咁去嘅，你唔好话俾我知你临结婚俾人飞喎、 啊。我夹住你啊！如果唔系我谂谂下，觉得唔系好对路，我都唔会再想见你啊。 又点啊，许由美小姐，边度得罪你？ 你老老实实，你同许国强系乜嘢关系？你哋点识噶 ？Oh no！ 你连阿爸都唔叫声，直接嗌全名、啊。 Shut up！ 你个假鬼佬，你警察话我知案发现场，除咗司机就系得你一个。怎可能咁巧啊？你话你系新租客，我话你系杀人凶手先至啱啊！ 许由美你好啦，之前唱衰我系渣男仲唔够，而家仲要屈我系杀人凶手， 你唔争在话我系外星人啦、 啊。哼，心虚啦咩？我话你知啊，唔好以为你可以逍遥法外。我今个星期摆完酒，就会揾出你杀人嘅证据。你好自为之啦。 我等你，你不如确定今个礼拜嫁得出先讲啊！想屈我，问过你老豆先啦、啊。九八八製作，鬼跟住嚟。好憎你噶，点解头先佢表现得好似好在乎你咁？发生咩事啊？哦，佢急住分身家， 我都唔知。自从佢以为系我搞到头家散咗之后，我哋都冇好好咁倾过。如果唔系我前妻话我知，我都唔知佢就嚟结婚。咁我嗰日咧就唔会提早离开去买礼物，亦都唔会遇到你呢个渣男。甚至啊，连条命都冇埋。 唉，数学教授，因果关系呢家嘢我控制唔到噶，而且出错嘅系死神，唔系我啊，要怪就怪死神。 诶，日头唔好讲人，夜晚唔好讲鬼。 点解啲鬼系咁中意霎时间出现噶？吓死人！ 留意翻，唔该，我要你死，只需要写几个字，根本唔需要出嚟吓死你嘅。 你突然间出现，系咪我有翻生嘅转机啊？ 哦，咁又唔系喎，咁啱你哋提到我，咁啱我又出嚟食支烟头吓，同埋咁啱我揾到你哋可以轻松入去结婚现场嘅方法，所以咪出现咯。 你有方法？点啊？隐身？ 唉，你就话隐身啫，佢点得啊？总之婚礼嗰日，新俊杰你就去男家度话你自己系陈超，亦即系新郎哥嘅同事，做得噶咯。 吓、啊？咁真嘅陈超呢，佢嚟到嘅时候发觉冇位，咪好尴尬。 哎呀，佢去唔到噶啦。 你又知？你讲就系啊。 我嘅 title 系死神，边个去到婚礼，边个去唔到婚礼，我睇下本名册咪知咯。你系咪想我揾下你嘅名啊？ 明晒明晒，多谢晒。千祈唔好揾我嘅名啊！如果睇到，当睇唔到得噶啦 吓。好啦，我已经尽人事。接下来就看天意了，是这样吧。 哇，真的话来就来，话走就走的、哦。不过话是话，为什么你这么想出席你的女儿的婚礼、啊、虽然整件事不关你事，但她始终都是憎你的、哦。 其实我未跟我前妻离婚之前，我跟我女儿的关系非常之好，甚至好过她跟阿妈。 那我又不是很明白了。点解唔可以将个事实话俾佢知咧？佢而家都唔系小朋友啦，呢啲事实冇问题嘅。 好多时候谂谂下，咁就错过晒所有时机。我而家深深感受到乜嘢叫做有早知。如果我真系有早知嘅，我一定会将真相讲出嚟。咁我走都走得安乐啲。 咁又未算太迟，等我同佢讲咪得咯。有乜嘢想讲嘅，我可以帮你哋传话。 算啦，横掂我都已经唔喺度，至少佢仲当系亲生阿爸，都仲好过佢知道原来我同佢非亲非故。 继父先至系亲生阿爸呢件事都几难接受嘅，你就仲过劲。甘愿为爱牺牲20年，既然佢唔知真相都好嘅，至少可以幸福咁嫁人。 我抵諗啲，繼續做翻個假想渣男，代你繼續俾佢爭。 哎呀，我準備咗份結婚禮物要送俾阿女，接落嚟就真係靠你啊！ 得鬼叫你唔好食咁多啊！食坏人啊 ！No worry, uncle， 我知噶，每个爸爸都唔会觉得个女婿系合格嘅，你唔需要担心，我同俊杰会同你 test 下佢啦 ，OK？ 等我哋食饱咧，就气力做嘢啦。 我哋食快啲啦，跟住带我过阿女身边，我想行近啲睇佢嘅生命状况。 哇！你真系死到懵咗，行近佢，佢发现我，跟住就系我同你一起俾人赶出去。到时候唔好话近睇啊，就连远睇你都冇机会啦。啊，不如等阵睇下去厕所嘅时候，会唔会稍微近少少仲好啦？ 喂，咁等你几时啊？ 各位来宾，走过三巡，我哋都系时候见下今晚嘅新人啦。 嗱，你睇，即刻有机会俾你见到呢个女啦。 有请今晚嘅男女主角上台。 多谢咁多位，我谂大家都知道我老公其实唔系咁识讲嘢，所以我就代佢讲几句。 系咩？我唔知啊。 首先，好感激大家今晚抽空出席我嘅婚礼，今晚真系有啲激动，所以如果我语无伦次嘅话，请多多包涵。 你都唔得今晚先至语无伦次啊？ 收声啦！我想听我女讲乜嘢啊？ 其实今晚我最感动的就是我邀请的所有人都有出席，唯独一个人。可能现场有人都已经知道，前几日一位原本应该出席的人，他意外过了身。 他是不是在说我？ 原本我以为他应该会有很多借口不来今晚的婚礼，就好像16年前他在我额头吃了一口，我以为是 good night kiss， 点知是一个 goodbye kiss。 哇喂，估唔到你都几绝噶、啊！ 你估我想嘅咩？与其拖拖拉拉，加一刀过容易啲啦。 16年之后，我冇听到佢唔嚟嘅借口。不过今次，我系连 goodbye kiss 都冇埋。呢、這个男人真系好唔负责任。 喂，好明显佢今日想当众数臭你啊！好彩你冇嚟到咋，如果唔系搵窿捐都嚟唔切啊！ 报应。 许国强，我今日依然保持性趣，系因为我知道过去发生过乜嘢事。你谂住逃离我，唔俾我知个真相，咁一切就会好啲，我就会开心啲。你以为人与人嘅关系？可以单纯因为有血缘就变得更好，冇血缘就乜嘢都唔系？你以为你做紧数学题啊？唔系黑就系白，唔系一就系零。 哇！你个女儿一定好憎数学题。 原来佢乜嘢都知道晒。 今日你冇出现，你冇兑现你曾经许下嘅诺言，我真系好憎，好憎，好憎你啊！点解你唔好好照顾自己啊？我有好多嘢想同你讲啊，但系已经太迟啦，阿爸，我真系好挂住你啊。 佢最后佢讲乜嘢啊？ 喂，补对麦讲点听到啊？ 唔得，我一定听到，我一定要听到。如果唔系，我唔会投胎。 九八八制作，鬼跟住你。 Bro, 都散场了，我哋仲唔走啊？ 散场时间先系我哋嘅登场时间啦，行啦。 哦， 许又未？ 新俊杰，你点解喺度噶？我冇请你，你唔系连我嘅婚礼都唔放过系嘛？ 算啦，收声啦。嗱，呢份礼物系人哋托我送俾你嘅，我任务完成，拜拜。 乜嘢啊？啊？有对翼嘅粉红兔，新俊杰，你咪走啊！你同我讲清楚啊！呢份礼物系边个托你送俾我噶？ 你咁大反应，即系应该知道系边个啦，系嘛？ 佢已经唔喺度啊，点可能仲拜托到你送过嚟嘅？莫非 ？Yes, that's right， 就系呢个莫非。 莫非佢一开始就唔打算出席我嘅婚礼，一早就拜托你送呢份礼过嚟。 哇喂，你个女真系劲被害妄想症，好彩我同佢分手分得早啊！ 你同边个讲嘢啊？上次系咁，今次又系咁，你又想整蛊我啊？ 哎呀，横掂都最后一日啦，唔怕话埋俾你知啦。你阿爸而家就喺我隔篱。 喂，唔好讲啊！ 新俊杰，你好啦，你唔好攞我阿爸开玩笑啊！ 哎，强哥，你个女唔信我啊，俾啲证据佢睇。 我唔想俾佢知道我喺度啊。 哦。咁如果你唔想讲埋最后嘅遗言，我走噶啦。 喂，咪住，你同佢讲，粉红兔仔如果乖乖食饭，咁大个之后就会生出一对好靓嘅翼。 吓，咁呃细路啊？ 你玩够未啊？ 粉红兔仔如果乖乖食饭。大个之后就会生出一对好靓嘅翼，呢句说话有 feel 嗬？ 你点知噶？阿爸，阿爸，阿爸，你系咪喺度啊？阿爸， 哎，你见唔到佢嘅，有咩想讲你就直接讲啦，佢听到噶啦。 阿爸，对唔住啊，我真系谂过趁住结婚呢日，好好咁抱下你，同你讲声 sorry， 我冇嬲你啊。我大个女啦，我对翼已经生咗出嚟，你唔使担心我啊，同埋我好挂住你啊，阿爸。 又美，应该讲对唔住嗰个系我。 阿爸，真系你啊，阿爸。 点解你会睇到我噶？ 就当我贺你荣升幕府大人啦。喂，快啲把握时间道别啦！ 真系唔该晒，有咩啊？你今日好靓，阿爸好开心。 阿爸，我以为呢一世都冇机会再见翻你啊！真好同你讲一声，对唔住，阿爸。 其实。阿爸都后悔咗好多年，点解当年粒声唔出就走咗？你阿爸嘅心肝宝贝，冇办法睇住你长大成人，系我呢十几年嚟最痛苦嘅事。所以喺人生最后嘅阶段，至少我都要。亲眼见证你是幸福 的。阿爸，好幸福啊！一直都期待今日之后，我哋可以再相认，我可以更加幸福。但你已经唔喺度，我惊我，我惊我唔知道可以点算啊！ 傻女呢？阿爸今日知道，原来你心入边。一直都挂住我，我已经冇乜牵挂噶啦。你嘅人生仲好漫长，所以应承我，好好咁照顾自己，照顾我家人。 知唔知？ 我唔识啊，阿爸，你可唔可以留低救我？ 你已经唔系当日嘅 B B 被体重，你系幼翼嘅粉红兔仔，你一定可以做得好好噶。 阿爸，阿爸点嚟？阿爸，唔好啊，唔好消失啊！我唔要你消失，阿爸。 先发生咩事啊？点解你嘅 X 都见到只鬼，但系我明明乜都见唔到？ 唔系你真系咁想见鬼咩？申俊杰，你应该知道愿望系唔可以用喺许国强身上噶啦。你知唔知你咁做，我系要写 report 解释噶。 死神大哥，你都话你打份工啫，咪只眼开只眼闭咯。 规矩就系规矩，边个都唔可以擅自更改噶。你信唔信我即刻在生死簿上写埋你的名字？ 信，梗系信啦。知，但系咁，而家系你哋摆乌龙在先，搞到许国强冇咗条命，跟住又搵咗我嚟搞。不如咁啦，你俾个投诉 email 我，我真系好多嘢想讲咯。 你而家系威胁死神噶咯？ 边咁啊？我都系帮手谂下解决方法啫嘛。嗱，不如咁啦，你当我嘅愿望。不是给许国强和个女见最后一面，而是我希望我的前女友可以在结婚当日见到她最想见的阿爸，那会不会好一 点？听来又好像 OK 的。唉，那今次就算数了。不过死罪可免，活罪难逃啊。 不是啩，我难得挨过十日，你仲想点啊？ 我呢度有张曲盘，可以完成你任何愿望。不过你要俾另一只鬼跟住十日。 喂，仲你？我真系睬你都傻啊！ 你咁，信唔信我即刻喺生死簿上写埋你个名啦？ 鬼跟住你下集，编剧李慧健，导演廖日豪，配音曾心怡，申俊杰、刘俊明饰演，许国强、陈川辉饰演，许由美、杨晴婷饰演，死神罗瑞安饰演，豆腐星温嘉伦饰演。